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为您播出《大侠远去，江湖依旧》系列节目，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。今天我们继续欣赏金庸的长篇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部分内容。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为您解析李白的《东山吟》。 《射雕英雄传》是金庸较早的作品，最初连载于1957到1959年的《香港商报》，后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，是金庸《射雕三部曲》的第一部。《射雕英雄传》历史背景较为清晰，以宋宁宗庆元五年到成吉思汗逝世这段历史为背景，反映了南宋抵抗金国与蒙古两大强敌的斗争。《射雕英雄传》场景纷繁，气势宏伟，具有鲜明的英雄史诗风格。在人物创造与情节安排上，它打破了传统武侠小说一味传奇，将人物作为情节附庸的模式，坚持以创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为中心，使这部小说达到了事虽奇而人却真的妙境。《射雕英雄传》在艺术手法上也较为成熟。据金庸自述，写《射雕》时他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，这段时间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，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，尤其是郭靖和黄蓉在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，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。我们就把这段情节选出来请大家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黄蓉向外走了两步，回过头来时，只见郭靖眼光中露出怀疑神色，料想是自己脸上的杀气被他瞧了出来，心想我杀傻姑不打紧，靖哥哥好了之后定要跟我吵闹一场，又想跟我吵闹倒也罢了，说不定他终身不提这回事，心中却老是记恨，那可无味得很。罢罢罢，咱们冒上这个大险就是。当下关上厨门，在室中四下细细查看，那小室屋顶西角开着一个一尺见方的天窗，日光透过天窗的隔合片，白天勉强可以见到室中情状，天窗旁通风的气孔却已被尘土闭塞。他拿匕首穿通了气孔，只觉室中晦气兀自甚重，却也无法可想。回思适才忧急欲死的情景，此刻在这尘土充塞的小室之中，却似置身天堂。郭靖倚在壁上，微笑着，在这里养伤再好也没有，只是陪着这两个死人，你不害怕吗？黄蓉心中却是害怕，但强作毫不在乎，笑道：一个是我师哥，他绝不能害我，另一个是饭桶将官，活的我尚不怕，死鬼更加吓唬不了人。当下将两具骸骨搬到小室北边角落，在地下铺上原来垫西瓜的席草，再将十几个西瓜团团围在身周，伸手可及，问道：这样好不好？郭靖道：好，咱们就来练吧。黄蓉扶着他坐在稻草之上， 自己盘膝坐在他的左侧，一抬头只见面前壁上有个钱眼般的小孔，俯眼上去一张，不禁大喜，原来墙壁里嵌着一面小镜，外面堂上的事物尽都映入镜中，看来当年建造这密室的人心思甚是周密，躲在室中避敌之时，仍可在镜中查看外面动静。只是时日久了，镜上积满了灰尘，他摸出手帕裹上食指，探指入孔，将小镜服拭干净。只见傻姑坐在地下抛石子，嘴巴一张一合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黄蓉凑耳到小孔之上，听得清清楚楚，原来他是在唱哄小孩睡觉的儿歌： 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，外婆叫我好爸爸。 黄蓉初觉好笑，但听了一阵，只觉他歌声中情致缠绵，爱怜横溢，不觉痴了。这是他妈妈当日唱给他听的吗？我妈若是不早死，也会这样唱着哄我。想到此处，眼眶竟自湿了。郭靖见到他脸上酸楚的神色，说道： 你在想什么？我的伤不打紧，你别难过。 黄蓉伸手擦了擦眼睛，道： 快教我练功治伤的法儿。 于是郭靖将九阴真经中的疗伤篇缓缓背了一遍。武术中有言道：未学打人，先学挨打。初练粗浅功夫，却需由师父传授，怎生挨打而不受重伤？到了武功精深之时，就得研习护身保命、解穴救伤、接骨疗毒诸般法门。须知强中更有强中手，任你武功盖世，也难保没失手的日子。这九阴真经中的疗伤篇，讲的是若为高手以气功击伤，如何以气功调理真元，治疗内伤。至于折骨、筋疮等外伤的治疗，研习真经之人自也不用再学。黄蓉只听了一遍，便已记住，经文中有数处不甚了了，两人共同推究参详，一个对全真派内功素有根底，一个聪明过人，稍加研讨也即通晓。当下黄蓉伸出右掌，与郭靖左掌相抵，各自运气用功，依法练了起来。练了两个时辰后，休息片刻，黄蓉左手持刀偷了一个西瓜与郭靖分食，两人手掌却不分开。练到未牌时分，郭靖见觉压在胸口的闷涩微有松动，从黄蓉掌心中传过来的热气缓缓散入自己周身百骸，腰间疼痛竟也稍减，心想这真经上所在的法门确实灵异无比，当下不敢丝毫懈怠，继续用功。到第三次休息时，天窗中射进来的日光已渐暗淡，时近黄昏，不但郭靖胸口舒畅得多，连黄蓉也大感神清气爽。两人闲谈了几句，正待起始练功，忽听一阵急促奔跑之声，来到殿前戛然而止。接着几个人走入殿堂，一个粗野的声音喝道： 快拿饭菜来，爷们饿死了。 声音却是三头蛟侯通海。郭靖与黄蓉面面相觑，均感诧愕。黄蓉忙凑眼到小孔中张望，真乃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小镜中现出的人形赫然是完颜洪烈、欧阳锋、杨康、彭连虎等人。这时傻姑不知道哪里玩去了，侯通海虽把桌子打得震天价响，却是没人出来。梁子翁在殿中转了个圈，皱眉道： 这里没人住啊。 侯通海自告奋勇到村中去购买酒饭，欧阳锋在内堂风吹不到处铺下稻草，抱起断腿未愈的侄儿放在草上让他静卧养伤。彭连虎笑道： 这些御林军、禁军虽然脓包没用，可是到处钻来钻去，阴魂不散，累得咱们一天没好好吃饭。王爷您是北人，却知道这里钱塘江边有个荒僻的村子，领着大伙过来真是能者无所不能啊。 完颜洪烈听他奉承，脸上却无丝毫得意神情，轻轻叹息一声道：19年之前我曾来过这里的。众人见他脸上有伤感之色，都微感奇怪，却不知他正在想着当年包惜若在此村中救他性命之事。荒村依然，那个金钗青衫为他沏汤的温婉女子却再也不可得见了。说话之间，侯通海已向村民买了些酒饭回来，彭连虎给众人斟了酒，向完颜洪烈道：王爷今日获得兵法奇书，行见大金国威震天下，平定万方，咱们大伙向王爷恭贺。说着举起酒碗一饮而尽。他话声甚是洪亮，郭靖虽隔了一道墙，仍是听得清清楚楚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岳爷爷的书还是给他得去了。心下急，胸口之气忽而逆转，黄蓉掌心中连连震动，知他听到噩耗，牵动了丹田内息，若是把持不定，立时有性命之忧，忙将嘴凑在他耳边悄声道：他能将书盗去，难道咱们就不能盗回来吗？只要你二师父妙手书生出马，10部书也盗得回来。郭靖心想不错，忙闭目震慑心神，不再听隔墙之言。黄蓉又凑眼到小孔上去，见完颜洪烈正举碗饮酒，饮干后欢然说道：这次全仗各位出力相助，欧阳先生更居首功，若不是他将那姓郭的小子赶走，咱们还得多费手脚。欧阳锋干笑了几声，想若破帛。郭靖听了，心头又是一震。王蓉暗道：老天爷保佑，这老毒物别在这里谈他的鬼争，否则靖哥哥性命难保。只听欧阳锋道：此处甚是偏僻，宋兵定然搜寻不到，那岳飞的遗书到底是个什么样，大伙都来见识见识。说着从怀中取出食盒放在桌上，他要瞧瞧武穆遗书的内文，若是载得有精妙的武功法门，那么老实不客气就据为己有，倘若只是行军打仗的兵法韬略，自己无用，乐得做个人情，就让完颜洪烈拿去。一时之间，众人目光都集于食盒之上。黄蓉心道：怎生想个法儿将那书毁了，也胜似落入这奸贼之手。 好了，金庸的长篇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第24回密室疗伤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这是射雕中很经典的一段，很多重要人物陆续登场，在密室中疗伤的郭靖和黄蓉在感情升温的同时，也在暗中了解了很多秘密，看到了一番众生相，关系重大的武穆遗书的下落也出现端倪。金庸用这种手法巧妙地突破了叙事视角的限制，推进了情节的发展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为您解析李白的《东山吟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江宁。今天，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《东山吟》。斜寄东土山，怅然悲谢安。我寄今朝如花月，他寄古坟荒草寒。白鸡梦候300岁，洒酒教君同所欢。寒来自作青海舞，秋风吹落紫旗关。

一起听听过去那些难忘的味道和新时代餐桌上的故事，感受人民生活的美好和幸福。